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的咩？ 是啊，真的食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呢？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政治咖喱飯，今晚呢應該叫交通咖喱飯，因為我們主力呢就講交通的，這個的士啦和巴士 的問題。在我旁邊呢就不要想着劉世良為何又漲了一點， 變肥了。 世良其實都是很大份的偶像的，但在旁邊呢就不是劉世良來的，因為劉世良呢就身在台灣，就我特別請了大埔區議員任啟邦。 Hello, 大家好。 區議會即是2015年的選舉的時候就全港的票王來的。為何找任啟邦呢？就因為大家知道我們要講到這個九巴，就這個今年的農曆新年期間發生這個在大埔區裡面的19死的嚴重的巴士事故樣。就大埔區議會有著力跟進，任啟邦也是很近距離地有觀察到了解到九巴那個就這個說要推出10招的安全一些的方法咁樣嘅，所以咧就揾阿任啟邦嚟同我哋傾下啦，係嚇。咁但係咧都不得不提咧，喺未開始進入即係我哋嘅主題前咧，講一講今日下晝啦，因為咧就經歷咗呢一個多個月嘅審訊，咁就呢、這個2016年嘅年初一嘅旺角騷亂，咁本文前嘅發言人梁天琦啊，連同另外4位即係5位，佢哋嗰個煽惑暴動、非法集結、襲警啊呢啲咁樣嘅審訊咧，就完成了陪審員嚇，咁過去的3日，即係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嚇，即係直到今日下晝咧，陪審呢個應該係5男4女，啊唔係4男5女嘅陪審團咧，就退席商討咧，經歷咗21個鐘頭咧，今日下晝終於有裁決啦嚇，咁即係最多人關注嘅梁天琦就3條罪啦，呢、這個煽惑暴動罪咧就唔能夠達至到呢個多數即係。8:1又或者係7:2的大多數的情況之下咧，就這個不是絕對多數，這個是9:0，全部這個5女4男的陪審員沒有一個認為這個煽惑暴動罪是入罪的。咁但係其中一條輕啲嘅暴動罪咧，咁就梁天琦咧就係即係被定咗係有罪嚇。咁有一個咧係個判刑係重啲嘅，另外一條嘅暴動罪咧，咁就唔能夠達至到頭先我哋講嗰個多數7:2或者係8:1呢個嘅絕對多數咧，咁就即係未有最後嘅裁決咁樣係嚇。咁啊即係好多香港市民都好關注啦。不過咧就其實仲有好多嘅，我相信會資料更加披露出嚟噶啦，因為下個禮拜一咧，應該咧又會再開庭咧，係會有一個嘅處理啦。咁就社會人士上邊咧，應該都有人會為阿梁天琦佢哋咧就去寫求情信嚇。咁點樣處理未知道，不過仲有一件小插曲發生影響咧，就係因為今日下晝就呢個法官係點啊？係 法官咧就應該喺即係佢嘅即係喺法庭裏邊咧就收到有人嚇寄咗啲即係相片啦，即係陪審員嘅一啲嘅照片咧，就俾法庭啦。咁其實呢個咧係好嚴重咁樣咧，係妨礙司法公正，亦都咧係藐視法庭嘅一個嘅行為。其實呢啲嘅相片，其實或者呢啲有人喺法庭裏邊咧係拍照嘅情況或者問題咧，其實之前咧喺審訊期間咧都即係有2-3次咧係出現過。咁但係咧官咧就都似乎係用一個佢嘅所謂叫做無心之失啦，咁樣咧就冇去就 最少有兩位，一位其實是即係持有即係旅遊證件的大陸人啦嚇，同埋另一位即係人士咧就咁樣就放走了，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在個處理上面咧係好有問題，因為陪審員的意義就係話係一個即係獨立公正的人去看一看有所有的證據。去裁決那個被告有沒有罪，但係而家咧就話，咦，原來佢俾人影咗相，點咗相啊，俗稱講點咗相啊，跟住咧會唔會喺往後嘅日子係會有一啲嘅威嚇啊？有一啲嘅即係對佢人生或者對佢家人有一啲嘅即係脅迫啊咁樣，而導致到佢喺呢個裁決上面咧係唔能夠公平公正咁樣去審判決咧咁。 係啊係啊，咁就點解會引起爭論咧？就係即係而家呢個彭官啊，法官彭寶。琴咧嚇，咁就係經佢親自嘅處理咧，係先後兩次啊嚇，即係係經歷過嚇，一個就二月底，一個就三月頭嘅二月底就有個自稱係大陸嘅遊客，咁就影相啦，咁啊刪除咗之後咧，就俾庭警唔係叫庭警啊，庭上面嘅執達利咧就放行嘅，咁啊三月七號咧有另外一位咧又係即係操普通話講普通話嘅男子，仲係後生嘅男子影相之後咧，又係被即係查獲咗手機之後咧又再放行嚇，執達利咧就冇報警，亦都係冇抄低任何呢兩位人士的資料，咁及後再開庭，有法官呢個彭官咧就去問翻個即係證人啦，嗰陣時有個女嘅市民咧睇到嘅話咧，咁就佢就即係安撫咧九位嚇，即係五男四女嘅陪審員咧就話佢哋應該係無心之失咁樣嚇，咁但係咧。今日下午發生的事件正正表示了其實這個是一個蓄意的行為，你也可以理解為這個是一個有組織的行為，更加令到市民有爭議的就是經歷過20多小時都未有一個最終的裁決，但是當下午這個彭官知道了司法機關的行政部門收到這相片，拍出來的這相片就不是所有的九名的陪審員的相片來的，是其中四位，不過呢他講到明這個留言就說相片還有很多，所以呢彭官在今天下午就做了一個處理，就說禁止了公眾除了記者是進入庭裡面是去聽這個的陪審員的一個處理，當然就被批評好遲啦。 咁當然呢一個問題，如果當第一次有人士喺法庭裏面拍照嘅話咧，其實應該要係嚴肅處理，甚至係要依法辦事，去將即係呢啲喺法庭裏面影相嘅人士咧，係即係告去即係藐視法庭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嗱捉到就兩個啦，捉唔到。而在法庭裏面可能偷偷地拍攝的人可能更加多，而令到那些陪審員感到有一個威脅的時候，當然這個是一個時間的巧合，但這個巧合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有組織或者叫做是一個部署呢？這個是會令到市民質疑，也都令到市民會覺得咦，我們的司法公正，我們陪審員的制度是還有沒有存在呢？因為如果我們陪審員的制度是不能夠確立的話，其實我們市民就會覺得咦，那究竟即他得做陪審員，其實都是一些香港的盡責的市民，他可能放下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甚至家庭啦，即是犧牲了一些時間是去就住社會上就住即係啲法庭嘅重大案件，係作出一個即係公正嘅裁決。如果佢唔能夠即係佢叫做咩好自愿地，亦都好即係叫真係睇證據，而唔係睇其他脅迫啊威脅嘅話去作出呢啲裁決咧，咁咧其實市民對於即係司法制度嘅信心咧係會有好大嘅打擊。 係啊，嗱，大家知道啦，就點解法庭裏邊禁止影相嚇，甚至乎我哋投票係唔俾影相，這個咧就係話喺即係公民去履行義務嚇，即係收到 subpoena 係去做呢個陪審員，係不受外界干預嘅情況之下係做出一個嘅處理啊嘛嚇，其實都係一個。 民主制度嚟噶。嗱，大家知道由翻公民係去決定翻我哋另外一位公民被指控係有犯罪嘅，佢係咪應該被定罪咁樣係？咁所以，但係呢個咧係需要一整套嘅制度咧，係去保護先，令到咧係唔受干預嘅情況之下，唔受脅迫、唔受威迫嘅情況之下咧，係去做一個嘅裁決啊嘛。嗱，喺琴日啊，只係喺琴日，如果大家記得咧，另外一單就話石棺藏屍案嘅主控官就法官就被理解咧，就佢可能自己患咗重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俾佢發現咗咧，陪審員嚇同呢個應該控辯雙方嘅法律人員咧，係搭錯 lift， 搭喺同一部 lift， 而擔心佢哋可能聽得到即係控辯雙方一啲嘅法庭上面嘅處理，佢就唯有咧就去解散個陪審團嘅，要再重新揀過。咁你就知道咧個司法制度係要好嚴謹嘅情況之下咧，先至係可以讓陪審員咧係好好地去履行職務。咁所以而家未知道㗎，嗱，成件事件係咪到而家就已經處理咗咧？今次梁天琦嘅你讲话旺角骚乱或者暴动罪罪成嘅，去到呢一刻或者下个礼拜会唔会出现咗律政司又好，法官自己本身又好，会认为因为法庭上面收到呢陪审员嘅相而造成胁迫，系咪会影响得到个裁决嘅公正性咧？系咪要即系呢个解散陪审团咧？我哋唔知噶，仲有可能会有后续嘅发展，而我哋必须系要密切去留意啦。 因为其实除咗陪审员呢、這个即系佢嘅私隱啦嚇，或者喺法庭嘅保護被即係受影響之外咧，其實即係早前都講好多啦，就話法官啊被即係佢裁決之後咧嚇，俾一啲即係啊外港力之流咧嚇，就即係被佢指罵啊，甚至係惡言啊，或者係恐嚇咁樣樣啊嚇。咁呢啲其實咧，警方又好，法庭又好咧，或者律政司都好咧，都冇去就住呢啲對法官嘅侮辱咧，係作出行動咧。其實呢個咧係嚴重咁樣影響呢個司法制度，即係你法官。可能佢都係人嚟啊嘛，佢都有家庭，佢都會驚，即係會唔會日後啊，即係判啲案件有敏感嘅案件嘅時候被恐嚇咧？咁呢個係政治上嘅即係一個問題，而搬到去法院上面咁樣去搬到法院外邊咁樣去鬧法官，就住一啲政治案件嘅話咧，其實同如出一轍都唔能夠保護到我哋司法人員或者係陪審員嘅話，呢個喺律政司咧係有個責任喺度。 係好罕有嘅，大家即係我哋過去好長嘅時間係冇聽過呢咁嘅新聞嘅，你會知道係即係有嘅。對上嗰單就被批評就係呢個何君堯自己本身係律師，呢個執業律師喺法庭影相，但係就冇受到即係適當嘅懲處，咁啊變咗今次即係彭官即使喺即係被理解為佢喺引導呢個陪審員係佢作出裁決係做得比較仔細好專業，但同一時間係去放生咗兩個喺法庭上面影相嘅人嘅話咧，佢都有受到批評嘅。 喺法庭上面鬧法官或者即係叫作出滋擾行為咧，都已經係被法官警告，甚至係即係判以一個呢個藐視法庭即刻罰款啊，即刻處理。點解呢啲都唔呢幾單嘅事件都唔去跟進？呢個係一個即係問題，我諗都需要即係跟進咯。 係啊，同埋唔止法官，唔止彭官嘅，嗰個執達利佢係憑乜嘢嘅理解嚇？即係嗰個人講自稱係遊客，你有冇留低任何嘅資料就即係信佢咧？即時又去即係銷毀咗，即係佢 delete 咗嗰啲相啊嘛，係咪？你又信 佢？其實而家傳咗出街有幾個， 因為個女嘅證人咧喺法庭度係睇得到佢咧係即時將影咗相透過微信係發出去。邊啲人用微信咧？嗱，香港人普遍係用 WhatsApp 嘅，就唔係用微信，係大陸人係用微信。咁你 send 去邊度咧？加上旺角騷亂事件呢個案件根本就係高度政治性嘅，咁所以你係會確實令到人哋係好質疑嘅。 遊客 所以 又點會無啦 啦？即係律政司喺法庭自己本身都要去即係好嚴肅對待今次即係呢個我會理解為係一個即係有預謀嘅一種即係對陪審員嘗試作出嘅一個嘅一個你話威嚇啊、脅迫啊、影響個法庭嘅獨立運作嘅，應該就唔好即係去即係高高拿起就輕輕放下咁去處理咯，係嚇好咁啊！我哋進入正題啦，任啟邦咁就我哋講講呢個大埔因為 個別可以暫時講話有個人的因素，亦都係有制度的因素而導致咗農曆新年嗰陣時咧發生呢個十九死的九巴在大埔的嚴重的車禍事故。咁事後咧，我知道大埔區議會由即係同運輸署係去到實地視察啦，了解嗰個情況，有冇一啲硬件、軟件制度上邊嘅一個嘅改善咧，係去即係去希望避免呢種咁樣嘅好嚴重的傷亡的汽車事故或巴士事故係即係再出現咁樣。 其實區議會咧就喺硬件上面咧同運輸署都做啲功夫，咁譬如話包括咧喺出事個彎位咧，即係大埔公路近住呢個大埔尾呢個位置咧，就去即係加咗塊相機啦，重置翻一個嘅巴士站，亦都有一啲護欄石博，咁希望即使如果真係不幸又再有意外的話，希望有些石博啊護欄咧頂住的話咧，都不會成架巴士瞓到落個巴士站嗰度擲到即係等巴士的人啦。 即係頂住咗架巴士，就算瞓都係。係 啦，唔係咁希望是咁啦。同時間亦都係比較大的改動咧，就將整條即係。都幾長嘅一個大埔公路嘅即係近住赤泥坪附近啦，即係中文大學附近啦，一路去到近住大埔呢個廣福村附近嘅位置嗰條整條嘅大埔公路咧就降速啦，由原本70公里每小時咧就而家降到50公里嚇。咁呢幾個都係一個嘅改動啦。咁但係就講路面上面嘅設計，咁但係咧就不少人咧都係藉住呢單嘅事件之後咧就歸咎咧係巴士公司嗰個嘅制度，亦都歸咎翻運輸署作為監管當局咧嘅一個失責。事實上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以往都講巴士公司嗰、那個即係安排啊，譬如話會唔會好 長時間工作 嘅超市嘅工作啦嚇？應該咁講，佢嘅人工好奀，所以焗咗啲巴士司機。如果佢要維生嘅，佢要即係養家嘅，要達到譬如可能18,000-19,000或者一個比較上能夠支援到佢家庭嘅收入水平嘅話，佢焗住可能係要踩12-13個鐘、14-15個鐘咁樣。或者啲特間嘅司機， 即係翻8個鐘嘅底薪就唔足以養妻活兒。 係啦，佢其實而家正更咧就翻9.5個鐘或者10個鐘啦。咁但係咧就唔足夠嘅。咁嗰個其實咧可能普遍咧都翻12個鐘頭嚇，即係頂長少少啦。咁所以加班啦。咁更加有啲特更司機，即係譬如朝頭早揸一轉。中午咧俾2-3個鐘頭佢翻去唔知邊度啊！如果你住喺你條線附近嘅地方，翻屋企休息一下啦。如果唔係咧，可能你真係要瞓喺個巴士廠或者巴士上面休息。咁咧就跟住就再揸下半場咁樣樣。其實就係幾影響咧嗰個巴士嘅即係嗰個嘅安全啦。咁但係運輸署咧即係作嗱。巴士公司佢要應付乘客嘅需求，咁佢要佢又唔願意俾多啲錢請人啦，咁佢就搞呢啲出嚟啦。 仲有啲就當然就係話，因為個底薪低又唔穩定，咁又變咗請人又難。咁啊，仲有一啲咧就係話嗰啲就算有時要揾啲車長係去頂更，就去揸啲根本佢自己本身唔係好熟悉嘅路線，咁又造成咗因為冇掌握個路面嘅情況嘅話，危險嘅程度又高咗咁樣。 所以我諗呢幾方面咧，其實喺巴士公司本身個制度上面咧係出問題，亦都譬如帶出咗，譬如話喺嗰個安全嗰個指標上面啦，譬如話一啲嘅設備啊，嗱最簡單巴士上面的安全帶，其實而家咧基本上咧係冇即係咁講，喺某啲比較危險嘅位置咧，先有強制要裝配嘅啫。 即係佢行嗰啲係啦危險嘅路線嘅巴士， 係車頭。 車頭 或者咧係近住樓梯口，又或者咧係前面冇座位頂住嗰啲，就有啲即係面向面嗰只咧，嗰個座位嗰啲就會有安全帶設施，或者最尾嗰行啊， 即係就唔係強制上下層全車所有座位都有咁樣。 因為其實咧今次嘅意外咧，我哋問翻醫管局嘅同埋消防嗰邊嘅同事講啦，佢話今次嘅呢個大埔公路嘅意外咧。死得最嚴重的咧就係啱啱瞓架車翻側落去，砸喺地下嗰邊嘅乘客。咁嗰邊嗰啲乘客嗰個無論係傷勢啦，定係即係導致到死亡嘅咧，都係最多嘅。咁第一就即係俾人砸住啦，俾啲物品砸住。第二咧就因為佢拋離咗咧，佢甚至係個身體或者頭部咧係著地咧，直著真係 係咁拖住 地下，係啦。咁變咗嗰、那個即係嗰個慘況係好恐怖。咁如果你話有安全帶嘅話，當然即係希望可以減輕到嗰個即係傷亡嘅情況。 你將個頭固定咗喺個座 豪氣嗰度會好少少。 咁但係原來即係運輸署就曾經係提出過要求巴士公司你裝啦，咁但係原來冇強制性，所以點解話即係而家搞完一輪之後咧，就話啊，即係整咗所謂九巴安全嘅十招咁樣。但係呢十招其實唔係新嘢啦，即係即係如果譬如睇翻 十招咧，嗱咁啊，而家可能要又都係話現役嘅係按需要同埋分階段喺上層嘅都唔係全車喎，加曬呢個嘅安全帶。第二咧就呢個新嘅啦，就話呢個防止眼瞓啊嘅監察系統。 我陣間可以講下呢個， 就偵察車長差，即係佢嗰個眼皮眼睛嘅動作有冇黑眼瞓去判斷咧，佢係咪有睡意？第三個咧就係車速警報器，即係好似小巴咁樣啦。而家有時速咧，如果係多過70公里咧，就會發出警號啊，又或者係著燈。第四又話叫地理圍欄系統，就行經某一啲嘅地方嗰陣時咧，就有特定嘅車速嘅限制，即係可能有啲彎位多啊、落斜啊咁嗰啲咧，就要淨係鎖定佢嚇。佢想加速都冇得加速㗎。車自己本身有啲自動嘅系統，不過暫時嚟講都係用10架車去試嘅啫。咁其他嗰啲咧就即係定期抽查呢個嘅黑盒啊，每個月係去即係提交報告俾運輸署啊，認證車長嗰陣時係 check 得再清楚啲啊，有冇暗病啊、疾病啊、交通定罪嘅刑事記錄啊咁樣，仲有一啲車長培訓啦、啊，又係話由過去嘅49條路線嘅培訓咧，就增加到去咧全部路線嚇乜、啊？原來過去唔係全部路線，即係可能教嗰陣時係教行呢條車線，咁啊跟住咧就行另外嗰啲車線嗰陣時就自己執生啦。導師咧就由60几名啊，去到呢个110名咁样咯，系。 其实即系头先讲到其中，即系话，即系呢个运输署就提出啊，即系呢个十项嘅安全措施，所谓讲咩皮咩叫做眼瞓监察系统啦吓，即系其實呢個咧喺日本咧，即係我都喺日本租過車咧，自揸係 有咩有賣㗎？ 有嘅嗱，即 係 唔係係啦，我唔知應該係標煙嘅。咁啊揸揸下車咧，如果你瞌眼瞓咧，你就可能會輕輕左扭太或者右扭太嘅話咧，佢感應到你架車離開嗰條線道嘅話咧，一個少少過又冇打燈咁樣過線嘅話咧，佢就會響㗎啦。 係即係你 哔哔哔哔咁樣，跟住你會醒一醒啦。 好嘢喎！即係透過智能系統係去， 佢就感應到地下，譬如話地下左邊係行人路啦，咁有條白線啦，右邊就係隔離嗰條線啦。咁你如果唔係打燈咁樣，即係轉彎咁樣或者抽頭嘅話咧，咁你自己西咗埋一邊咧，佢就會響噶啦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其實日本嗰個 即係存在一段長嘅時間嘅 technology， 唔係一個高科技啦，只可以咁講。同埋甚至我知道，譬如話 Tesla 啦，即係一個美國嘅電動車咧，其實咧佢甚至係可以做到咧某，如果你嘅車轆啊太貼呢個路邊嘅話咧，我問嗰啲 Tesla 司機啊，佢話太貼路邊嘅話咧，佢會自動幫你減速。 係啦，即係好似有啲類似。 當然你話如果你 偵測得到， 如果100公里咁樣飛落去，咁當佢偵測到都炒啦。咁呢個就，但如果你話可能50-60，但係咧你慢慢西埋去路邊咧，佢就會直慢慢幫你減速，咁即係希望減少個意外。嗱，我相信呢啲科技咧就存在咗，我唔講存在已久，不過起碼都一定存在咗。咁但係點解巴士公司唔做咧？點解政府唔要求啊強制巴士公司做咧？當我哋要求小巴所有小巴咧都要安裝安全帶嘅時候，巴士更多嘅乘客同埋咧佢行走嘅無論路段啦或者嗰、那個即係乘客量更多嘅時候，點解唔去即係叫做着意逼佢哋去做咧？而運輸署最重要一個尚方寶劍就係佢個專營權嘅人可以咧令到巴士公司咧係就範嘅。 咁大家知道啦，九巴啱啱喺年幾兩年前咧先又再續過，應該10年啦，係嘛？呢個嘅專營權。咁但係點解會俾媒體係批評係呢啲攞咗專營權之後嘅巴士公司等同於冇網管，而透過今次因為19死嘅翻車事件而揭示出嚟嘅一個冇網管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呢個林鄭月娥大家知道啦，777特首嚇咁啊發生呢個嚴重交通巴士即係傷亡事故之後，話成立一個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咁啊開咗一次會嘅啫，暫時係咁，但係咧就喺開會嗰陣時咧就揭示咗出席嘅官員喺答問嘅過程裏邊咧，原來過去就冇就過因為巴士公司嗰 啲安全駕駛啊，即係有問題，涉及有交通意外咧，係有從來係好似懲罰港鐵咁樣咧，係懲罰個巴士公司。咁啊，連個官自己都講話，所以咧就係未經考驗嘅，即係而家呢啲嘅你話定明咗落嚟嘅，本來應該係喺呢個專營權裏邊嘅一啲嘅啊約束。監管巴士公司運作的一些條款是從來未執行過，但是呢過去多年呢每年平均是多少，每年平均是超過220宗、啊、大家就知道以為大佬為什麼政府會被人批評，運輸署會被人批評， 每年2200宗，當然這個有大有小的意外、啊、 即可能很輕微都算 是,、啊 是, 啊、是不過就這個就正正就反映到每一日有幾千部巴士在街上行 嗯嗯 載緊是過百萬的乘客，是即是上班放工上學放學，這個其實當然你說港鐵就是最多乘客量的一個交通工具、嗯、但是巴士或專營巴士是第即僅次其後的，所以呢、就是、巴士公司的、那個責任是很大，而運輸署作為即剛才說他的監管當局也是發牌給他做這個服務或做這個生意的話，即係係有個即係一個需要去做呢個監管咯。 嗯嗯嗯。咁啊，所以第二同一時間嗰、那個就車長頭先我哋講到啦，因為喺制度上邊，巴士公司有好大嘅權力，又加上話底薪低、工時長、休息嘅時間可能只係匿喺一個即係非常之狹窄嘅或者係巴士站嗰啲好局促嘅環境，咁啊車長休息唔夠，又再加上可能係路面嘅情況啊，好似今次呢個大埔咁又話個車長係同嗰啲嘅乘客係有一啲嘅口角咁樣，咁就會造成咗駕駛安全出現問題嘅情況啦咁樣，咁但是在那個專營權上面就沒有規管到這個工時的車長的工時 的、 啊、但大家知道我們有即使香港現在未就這個標準工時立法，但是當如果有大量的案例一次又一次揭示了、巴士的車長是因為工時過長而導致到他出現了交通意外事故的話，那專營權的批出的時候應該就有些條款就去即、監視翻，又或者是促請翻，或者提供啲制度誘因，要巴士公司係要好好地去處理一個，例如係工時啊，可唔可以係唔超過11個鐘頭啊、12個鐘頭啊、13個鐘頭啊咁樣？你點能夠相信有一個喺路面啊？記住下，喺路面等同於揸住市府，我哋經常講係咪？即係市面上邊馬路上邊嘅老虎咁樣咧，係去即係揸住部咁，仲有咁多人喎，過百人喎，唔係私家車喎，咁樣係你信唔信一個超人係可以去處理得到路面嘅情況咧？當佢嘅工作嘅時間已經超過8個鐘頭、9個鐘頭、10個鐘頭、12個鐘頭， 係唔係？同埋咧，我哋睇到咧，即係呢個嘅調查，亦都睇到而家巴士公司唔單止係安全措施上面是做得差，其實根本在服務上面，為什麼我們都是作為議員地區議員經常說、巴士為什麼乘客說、為什麼等車等那麼久脫班的問題、原來、也都有些、資料顯示就是很多、所謂叫做、偷雞了、就是鬼車了、就是說是的，就是說根本就沒有開足一些班次，但是就在站頭開出打個圈回來當一筆一個班次， 因為運輸署批出每條巴士線是定了一些 定了一個標準，要開多少班或者開多少班次， 巴士資源是要足夠滿足這條巴士線的乘客的需求，但是一方面又不夠車或者不夠車長，但又要滿足需求，又要不能夠違規，就唯有是怎樣、 譬如說他這條線他一個小時要開5班，這樣說其實他差一班怎麼辦呢？他可能就你在大埔這個總站開出打在港福道打個圈回來那就當多一班了，即係變咗， 即係兜一個圈咁又翻翻去個巴士總站。 其實以往咧，其實有媒體或者有一啲網民或者一啲居民都知道，咦？點解個巴士無啦啦喺嗰度打個圈翻嚟，跟住著翻燈又接翻客咧？咁即係叫做一個超短途。其實呢啲咧，有時居民都會睇得到。咁但係今次咧，就喺呢、這個這個調查委員會裏邊，亦都有一啲工會嘅代表咧，都表達咗呢一啲咁嘅情況。咁就證明咗運輸署咧係完全嘅失職，點可能？即係你話安全問題，更即係第一，梗係要關注啦。第二就咁你原來係安全問題，亦都 帶出了他不夠人不夠車，他就用了一些這樣的蠱惑方式 去做。其實市民呢亦除了是安全有個即係叫隱憂之外呢，其實他不能夠係使用到一個應有的服務呢，亦都令到市民呢係受損。咁其實巴士公司呢係即係責無旁貸，即係你唔夠人嘅原因就係你係你個人工恩嘛。嗱即係其實大家要睇呢嗰個最低工資定立咗之後呢，其實做個保安員都可能萬一蚊。咁你揸巴士而家底薪嗰人大概係萬三四蚊到，或者即係好似加少少啦，即係萬三四或者萬四五蚊到。咁但係嗰個責任大好多， 大一百倍啊，大佬！ 大好多， 你載住成百人嘅巴士， 而且事實上有 你坐喺個大廈地下大堂嘅座頭， 而且事實上有乜嘢意外呢？其實巴士司機咧，我聽翻有啲司機同我講啦，佢哋係硬食嘅，佢即係如果俾人罰款，自己要俾錢；如果俾人釘牌，冇埋份工；如果俾人告要坐監，就即係梗係要承擔埋啲後果。咁可能對於其他嘅工種，可能佢咁，我譬如揸第啲車輛啦，或者做轉行啦咁樣。所以呢個巴士嘅監管呢度咧，其實係仲有好多即係事情可以即係去跟進咯。 係嗱，過去咧就節目裏邊咧，阿細良已經多次講過啦，即係譬如九巴點樣有時係不務正業啊，正業裏邊透過即係啲車廠改劃咗嚟做起屋就去賺啊賣樓錢啊，咁樣喺個本業嗰度咧又做得唔理想啊咁樣。我哋今集就反而係集中講話喺前線嘅車長去面對種種嘅困難啦，藉著而家就話要有一啲制度上面嘅改革咧，就即係提出我哋一啲嘅意見啦，就請巴士公司特別係政府當巴士公司冇受到運輸署適當嘅監管嘅話咧，咁咪又係提出咗好多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咁就造成咗一啲即係監管不足嘅情況之下，出咗事就死人啦，咁樣係嚇，咁所以就即係我哋繼續跟進啦，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其實我較難相信今次呢個叫安全十招就可以長治久安嘅，係嚇。咁好，咁我下次翻嚟咧又講一講另外一個交通工具呢、這個的士嚇。這個的士扣分制引起的，即應該都是牽連大波的了。 好了，今天呢當然是木槿花有新的貢獻，那我就是介紹給大家的厚切一家家韓牛餐。第一就是有我們那些名貴的堅持，第二就是做湯了，湯這個超級蒜蓉湯好喝的，這個就是辣一點的韓國湯，兩款就選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這個咧就係牛柳啦，呢、這、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這、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那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這、一個係堅持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即係加多388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